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何振良五环之路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青年团中央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单位，当年举行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往往把团中央干部的位置安排在前面，能够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这时候能令人感受到一些平日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离自己并不遥远。刚到机关不久，振良作为工作人员，在怀仁堂的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他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见到敬爱的毛主席，他感到无比幸福。1950年国庆一周年的庆祝大会，振良是陪同外宾观礼的翻译，也荣幸地得到了印有国徽、由毛泽东主席签名的请帖。这份珍贵的请帖成了振良的宝贝。1950年十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任弼时同志的追悼会。任弼时同志生前是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央青委书记。追悼会上，团中央干部站在最前面。主持大会的刘少奇同志就站在几米之外。1951年7月1号，在先农坛举行建党30周年庆祝大会，当天下着倾盆大雨，团中央的干部与中央领导同志站的位置离得很近。整个开会过程中，大家全都是浑身湿透，很感亲切。中央领导同志与群众保持着雨水般的密切联系，也使振良终生受到教益。那时候，团中央机关的业余生活很活跃，每天晚饭以后，大伙儿各忙各的，有人到院外，特别是到天安门散步，有人打篮球、排球。有一次，团中央国际部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干部举行足球友谊比赛，振良也上了场，国际部居然踢赢了体总，一时成为了美谈。晚饭后还常常有歌咏活动。振良在学校的时候从来没有上过音乐课，连简谱都认不好，更不认识五线谱了。但通过歌咏活动，振良学会了许多至今难以忘记的苏联歌曲和革命歌曲。大伙儿还发掘了振良这个还不错的男中音。当时青年艺术剧院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他们的演出场所青年宫每个星期六都举行舞会，因此每逢周末，团中央干部成群结队地上青年宫跳舞去。舞会气氛随便热闹，不会跳也没关系，与谁跳都行。有时周总理也来青年宫跳舞。 振良当时是个积极分子，几乎什么活动都有他的份儿。他也是在那时学会跳舞的。每年的五一、十一，天安门前都举行群众性大游行，机关队伍大清早就集合出发到南长街等候。队伍过了天安门以后，从六部口走回机关，然后晚上大家又成群结队的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联欢。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小，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土，但是大家高兴的拉着圈子跳一晚上集体舞。1952年的五一节，晚上下起了小雨，大家毫不在乎，几个人合顶一块雨布，照样到天安门联欢去了。那些年代的联欢，也真是谁都可以同别人联欢。广场里是数不清的自发形成的小圈子，在唱跳不停，毫不相干的人愿意加入到自己所在的圈子里也欢迎，自己要参加到别人的圈子里也没有问题。那是青春活跃的岁月，那是友谊欢乐的岁月。当年团中央机关里学习的空气很浓，没有谁是吃了晚饭就回家的。连国际部的女副部长欧唐亮，虽然家里有带照料的小娃娃，晚上仍然常常回到办公室来。除了机关组织的时事政治学习以外，国际部组织了外语学习，鼓励干部学习第二、第三种外语。振良在提高自己法语的同时，还参加了俄语学习，再结合工作自学了英语。每天晚上，机关各个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振良他们总是学习到临睡觉才摸黑回宿舍钻进被窝。振良从学校家庭的小天地来到团中央这个高层领导机关，来到优秀人才济济的革命大熔炉，经历了一场改天换地的飞跃变化。他非常热爱这个革命集体。离开上海前，他对远离家人独自到北方陌生的环境还有点担心。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多余的顾虑就一扫而光了。他像是从黑咕隆咚的窄小的胡同里走出来，突然身处在宽广明亮目不暇接的新世界里。他恨不能增加几倍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拥抱这一切。每天他都过得很充实，并且计划的要过得更加充实。在团中央，他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广泛学习国际形势和时事，结合工作，他学到的更多。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许多个第一次，在团中央工作的两年八个月里，振良经历了他年轻生命里的许多个第一次。振良调团中央以后，1950年4月份参加了接待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雷奥·斐盖尔的翻译工作。当时斐盖尔是结束秘密访问越南后路过北京，这是振良第一次当翻译。尽管他在学校里学过多年的法语，但是课本里的语言与工作中大不一样，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以前他只知道同学这个词，现在才懂得原来法语里的同志也是同一个词。费盖尔同情支持越南人民，将法国的侵略战争称为肮脏的战争。也使振良懂得国际主义并不是一句空话。平日除了正规的政治外文学习以外，振良也结合阅读整理国外青年运动资料，积累国际知识的材料。在这个宽阔的知识海洋里，他学到了许多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问，如什么在匈牙利搞反动破坏活动的霍蒂斯分子，二次大战追随纳粹的挪威傀儡及斯林等等。1950年5月初，以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米哈伊诺夫为首的苏联青年代表团率领了庞大的文工团访问中国，对中国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表示热烈支持。那次不懂俄语的振良干的只是后勤服务工作，包括为笔译人员打打开水之类的事儿，但他干得很起劲儿，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大学生干了杂事儿而觉得委屈，因为那些岁月，谁都为自己能为革命工作出力高兴，谁都不斤斤计较。因为列宁说过，革命是从小事情开始的。这年的9月到11月，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团中央接待了由10几个国家的青年组织领导人组成的世界青年代表团。这个大型代表团政治分量很重，他们访问了中国的许多座城市，所到之处，或是分别到当地各单位，或是在这座城市几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做报告，内容都是介绍各国人民和青年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友好情谊。也许是由于振良平日工作学习比较努力，这次领导上对他大胆放手使用，让他担任团长、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书记布卡拉的翻译。当时振良还不到21岁，说话中有时还不自觉地夹带些南方口音，还差点闹出了笑话。一次，他在万人欢迎大会上为团长翻译，团长在讲话中说：“全世界青年支持你们的斗争。”振良的普通话发音不准，把支持二字说得像指示。北方的同志听了很纳闷，为什么他们要对我们做指示？后来才发现是误会。世界青年代表团经满洲里入境，先在齐齐哈尔参加了几万人的欢迎大会，然后从东北沿铁路南下。有时一个报告会上，振良要同时给几个代表做翻译，而有的代表做报告的时候，母语不是振良懂的法语，而是意大利、匈牙利等非常用的语言。这个时候，他只能事先与这些代表商量好，在讲话需要停顿的地方，彼此在发言稿上做上记号，到时各说各的。这样配合着形势，倒也应付了过来。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当时建国已经1年了，但是在有些地方还是看得出全国解放还不久的印记。代表团在河北参观进行过地道战的胶装户时，为了保证安全，车队前的开道车上还架着机关枪。振良钻在低矮窄小的地道里 给外宾翻译传奇般的平原游击队的故事，体会他们出生入死的艰苦斗争。到达广州时，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前夕炸毁的海珠大桥尚未修复，仍然坍塌在珠江里。当时的广州市长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主持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没有出过远门的振良，这次从北到南看到了祖国的辽阔地域，看到了各地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热情，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教育。等到他们在11月再次到达满洲里送别代表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冰天雪地了。虽然出差在外的振良，他们还没有领到过冬的棉服，但是组织上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御寒用的羊皮大衣。这些南方青年第一次知道自己脸上的眉毛居然也能结成霜。他们也第一次品尝到了东北冻梨的滋味，只可惜他们不得其法，不知道应该用凉水把冻梨化开，却将这些铁蛋似的冻梨放在热水里泡，结果只尝到了烂乎乎的泥团。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他们从车厢广播里听到了关于抗美援朝的消息。由于铁路线沿途都是往北开的一列列运送兵员和军需品的火车，他们一行最后只能从山海关西边的另外一条支线返回北京。回北京以后，振良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可惜由于工作需要，上级没有批准他的申请。1951年夏，团中央派出青年代表团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解放后派出的最大的代表团，包括了文工团和体育队。团长是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斌，代表团团员包括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等许多全国最优秀的青年人物。这是振良第一次出国，当时火车从北京出发，要经过苏联、波兰才能到达德国柏林，路上要走十几天。一整列专车，就是一个小小世界，大家整天笑个不停，说个没完，车厢里充满了青年人的欢乐和激情。当年苏联人民对中国非常热情友好，火车穿越苏联的西伯利亚时，不管是白天黑夜，在沿途经过的每个大小车站，哪怕只停留几分钟，都会有热烈欢迎的群众等候着。他们把明信片、照片，或者是自己采集的野花，塞进代表团成员的手里，或是载歌载舞，或是见人就拥抱，表露出他们内心的真挚感情，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深厚的兄弟情谊，令人感动不已。当时柏林被瓜分成四个区，分别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个战胜国管理，中国青年代表团住在苏战区。柏林到处可见严重的战争创伤，几乎每条街上都能看到一道道断壁残垣，处处显示着战争破坏的残酷。但是到处又都是身穿蔚蓝色衬衫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建设队伍，他们唱着歌，朝气蓬勃地重建惨遭纳粹祸害的祖国。他们的建设热情感染了代表团员，振良也学会了用德语哼唱他们的建设歌曲。联欢节由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组织，每两年举行一次。 1947年、1949年，中国曾经从解放区派少数代表参加过在布拉格、布达佩斯举办的两届联欢节。1951年的第三届联欢节的全称是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在这个期间，和平友谊的确成为最强音，大家学会了说好几种语言的和平友谊等词汇。这是最有用的通用的语言。有的团员不会说这几个词也不打紧，只要你会笑会招手就能交上朋友，可以用手比划着做友好的表示。中国青年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亲身经历过的友好美谈。联欢节结束后，又是乘坐长时间的火车回国。路过莫斯科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热情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代表团居住的莫斯科大饭店就在克林姆林宫附近。晚上，振良总爱站在窗前，听着从克林姆林宫传来的钟声，看着克林姆林宫尖屋顶上的红星在夜空中闪亮，联想过去从书本里、电影里知道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故事，激动得遐想不已。代表团美美地在莫斯科欣赏了世界闻名的苏联芭蕾舞和歌剧。那时振良还是第一次看这些演出，还不懂得如何欣赏。他问代表团中的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怎么样跳的芭蕾舞才算是最好的？吴晓邦只能简单地告诉这个门外汉，只要看一个演员做连续几个旋转或是很难的动作后仍然脸带微笑，就说明跳得好。这是振良对芭蕾的一次启蒙课。1952年7月下旬，振良参加了赴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这是他以后毕生从事体育工作的开始。当时他只是临时接到通知，要他准备出国。他并不知道，为了参加这次奥运会，我国曾经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激烈程度。他也不知道奥林匹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从临行前的动员报告中，他获悉，由于国际奥委会那一些敌视新中国的人的阻挠捣乱，他们拒不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经过斗争，到奥运会开始后，我国才收到了参加奥运会的邀请。于是，根据中央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代表团匆忙日夜兼程赶到奥运会去。当时团中央监管全国体育工作，团长是团中央书记荣高堂，副团长是团中央的军体部长黄忠和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吴学谦，振良担任翻译工作。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摇摇晃晃地从北京出发，先停留在蒙古的塞因山达机场。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何振良五环之路。何振良与夫人梁丽娟的爱情被形容为自然而简单。梁丽娟说，他们在彼此心目中永远占有最好的位置。明天的节目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何振良五环之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